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83集，志刚的秘密。秦放哑然失笑，哪有买一两件衣服就把人给花穷了的道理？还有，司藤又提到邵衍宽了。司藤数次提到邵衍宽，都给人前后不一、自相矛盾的感觉，忽而像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，忽而又像是切齿痛恨的深受者。耳畔传来了司藤浅浅的鼻息，他终于是睡着了。秦放帮他掖了掖盖着的衣角，忽然就发起愣来。老话说，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，爱有多深，恨就有多深。司藤话里话外对邵衍宽的嫌恶憎恨是无疑的了，但是真的一点爱都没有吗？3万英尺高空，同一架飞机相隔20余排，还有一个人跟秦放一样陷入了深重的犯傻发愣之中。严福瑞，原本瓦房出事了，自己何该打哪儿来回哪儿去，他是向司藤小姐辞行去的，客客气气絮絮叨叨了一大堆，大意是感谢司藤小姐不计较师父秋山道长的错处，感谢司藤为苦命的瓦房主持了公道，自己笨手笨脚的也帮不了什么忙，就不打扰了，以后会常常记着司藤小姐的好。司藤打断他说， 有件事想来想去还是你做合适，这事了了之后你再回京城吧。 严福瑞受宠若惊，这世上居然能有适合他做的事？晚上10点多到的机场，先头那个业务负责人打电话来说，单志刚在输液，除了极度虚弱外没什么大碍。秦放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想着已经挺晚了，既然情况挺稳定，明天再去医院看他不迟。打车回到家已经是半夜，秦放忍着困倦为司藤和严福瑞安排好住宿。回房之后几乎是挨着枕头就着，感觉上这一觉黑甜无比，内急行转的时候还以为天亮了，摸过手机一看才发现刚刚凌晨4点半。迷迷糊糊开门去洗手间，路过客厅，看到自书房投射出的狭长的一线光影，司藤原本就是可睡可不睡的，兴许又在看书也说不定。秦放不想打扰他，转身想走时，忽然听到了严福瑞的声音。 就是这件，是吧？ 严福瑞，他也没睡，还和司藤一起。 秦放刹那间睡意全无，屏息想再听，声音似乎又低下去了。听墙角这种事秦放不愿做，而且司藤那么警醒，万一让他发觉难免就尴尬了。犹豫了再犹豫，还是悄悄离开，只是这剩下的时间再也睡不着了。早上起来想着家里有客人要尽地主之谊，秦放去外头打包了早点回来，这吃早饭的场景真是既家常又诡异啊。司藤坐在沙发里看早新闻，严福瑞手里抓着包子，埋头呼哧呼哧的喝粥。至于秦放呢，吃一口停半天，眼睛和脸上都写着疑虑重重。吃完了，严福瑞把碗筷一推道：“ 谢谢你啊，秦放。我走了啊。” 秦放一时间没能消化严福瑞的那句“我走了”的含义，严福瑞踢他踢他的回房， 把自己的行李包拎出来，还跟司藤摆手道： 再见啊，司藤小姐。 司藤头也不抬。 再见，不送。 司藤不送，秦放不能不送啊，地主之谊，迎送都不能怠慢。秦放满头雾水地把严福瑞送下楼道。 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严福瑞掷地有声地回了两个字： 打工。 瓦房死了之后，严福瑞无亲无故，孑然一身，青城山的那点家业也荡然无存，又有麻辣烫和串串香的特长，的确身具打工者的标配。但是这是当他秦放傻吗？前一天晚上跟一个妖怪窃窃私语了大半夜，就是为了第二天去打工。秦放不甘心，还想多套他两句话，但是严福瑞经过前一轮的卧底历练，显然已经聪明了不少，蓝手招了辆出租车就跟秦放道别道： 拜拜秦放。 秦放上午准备去医院看单志刚，还想联系一下之前负责安曼那桩案子的警察张头，聊一下这几天收到的怪异短信，看看能不能顺藤摸瓜找到新的突破口。不过做这些事之前，得先去一趟单志刚的家里。路上他给司藤大致讲了个中缘由，司藤也挺奇怪的，问秦放道： 安曼之前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了不得的人？不然为什么和他有关系的都有麻烦呢？赵江龙死了，他自己被杀了，再在屋子里关两天，单志刚估计也得没命。现在，对方又明显是在找你。 也许吧，但是得罪的是什么样的大咖呀，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要连坐？单志刚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公寓，他家在郊外原本就有别墅，但是陈婉去世之后，大概是有风水上的忌讳，再也没去住过。单志刚的父母常居国外，别墅一直控关，之前秦放还劝过他，就这样把这别墅控关着也挺浪费的，不如转手卖掉。单志刚满不在乎地回答： 就放着呗，又不缺这钱。 好吧，土豪的世界秦放不大懂，有时候想想也有些纳闷，单志刚家都那么有钱了，还巴巴的跟自己一起创业开公司干嘛呢？单志刚当时的回答是： 这你就不懂了，再有钱那也是父母的，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有追求的。 公司的绝大部分原始启动资金是单志刚家里拿出来的，前期的关卡也是单志刚父母辈的人脉关系打通的，如果以上两者铸成的成功就是单志刚口中的追求。不过秦放也是合伙人，基本的道理他懂，既受其惠反骂其人，就有些人品低劣了。单志刚家秦放是常来的，登记身份证之后，直接在楼下物业取了磁卡上楼开门。单志刚家里果然是被洗劫一样狼藉，满地扔的衣服鞋子，吃了一半的薯片，歪了半碗的泡面，闷馊食物的味道混着臊臭气。眼瞅着屋子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，司藤是完全不想进去，吩咐秦放道： 你赶紧看看完了就走。 司藤在走廊里等秦放，顺便观摩高档公寓的装饰。这里装修得很像酒店，房间和房间之间都挂了艺术画，或者摆了雕塑以彰显风格。这一层的雕塑都是翩翩起舞的芭蕾舞演员，裙子很短，穿着性感，姿势各异，尚算优美。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是，演员的塑形相当肥胖，露出的两条大腿像是两根肉嘟嘟的火腿。单志刚整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，这审美得歪到哪里去啊？ 等了好大一会儿，都不见秦放出来。司藤有些不耐烦，走到门边催他。 秦放。 奇怪呀、啊。秦放站在一个类似家常摆放的神龛面前，一动不动。 秦放。秦放。 司藤又叫了他两声，不见回答。司藤觉得有些异样，索性走到了他的身边。这神龛居然是隔层的，前一层是关老爷，不过瓷像被砸得只剩半截了，碎瓷片混在翻倒的香烛之中，鲜红纯白，倒是对比鲜明。而后一层，后一层的墙面上坠了绿色的小灯泡，可能电源外接，一直在亮。幽闭的颜色一晃一晃的，把秦放的脸色衬得有些吓人。而最里面的一面，有一张年轻女孩的照片。诡异的是，咽喉和四肢的部位都摁了铜钉，又有细细的锁链拖到里龛的四角，而每个脚上都挂了铜锁。这手法镇妖压鬼，可是连个符咒都没有啊，也不知道是哪路江湖术士的招摇撞骗。司藤皱了皱眉头，又仔细地看了那张照片。那女孩年纪不大，眉眼间有些熟悉，对，自己一定是在哪儿看到过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